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我相当喜欢最后的这句话，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是陆先森乐队在2015年为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所演唱的宣传推广曲《春风十里》。我想在这个春意正浓的时节来听这首歌最合适不过，只是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朋友伸出这样的一些情愫，说这个时节喝再多的酒，他心里面可能都会住着一个让他更为沉醉的人。而我在节目当中好像不止一次提到过春风十里不如你，而且介绍过这句话出自于冯唐的三十六大之二十四大喜里面的其三十，原话是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网友在网络当中说，如此曼妙的一句话，美好的一句话，如果是上联的话，他也想对一下下联抖个机灵。他的下联是秋池渐长，秋叶渐黄，秋思一半复欲清。他解释说，这第一句秋池渐长出自于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第二句秋叶渐黄，它出自于宋代诗人范仲淹的苏幕遮怀旧，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暗香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修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最后一句秋思一半复与清，出自于元稹的诗句曲似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然后呢他再加上好妹妹的那一首相思赋予谁，他说他的下联就算是齐活了。那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 相思赋予谁。 你说相思赋予 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带各位一起来听蔡琴的这首《秦淮河畔》。 蔡琴所演唱的《秦淮河畔》，我是江苏南京来的，所以每每听这首歌就会觉得相当亲切。秦淮河是南京的象征，它带着六朝古都的香艳和繁华，随着这悠悠的歌声在古城当中缓缓流淌，于千古缠绵当中蕴含着一份伤感苍凉的爱恨。有人说它一面是十里秦淮，写满了旧时的繁华和醉生梦死，另外一面是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说到秦淮河，可能各位最先想到的就是秦淮八艳，而这其中流传最广的莫过于是李香君血洒桃花扇的故事。她带着风尘女子的刚烈和不屈，刺破了风花雪月，暗香浮动的奢靡天空，足以让那些在明朝末年风雨飘摇的年代当中仍旧买醉，在醉了之后高谈报国忠君，可是国破之后却又迫不及待地剃了个清光顶，走进大清科举场的士大夫们汗颜不已。正如14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样的句子居然也是出自于一个兰心蕙质的女子之手一样，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描写秦淮河的这几句诗句可谓是千古流传，但是我始终对其不以为然。南而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堂堂七尺男儿，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沉溺于声色犬马，在风月场上无穷无尽的举杯消愁，作歌寻欢。可是这些醉生梦死之后，到了不得不去面对这国仇家恨的时候，却只知道迁怒于这无辜的弱智女流。再后来我看到这样的故事，也实在是觉得可笑。然而一切终究是久远之前的故事了，虽然它一次次的被后人提起，一次次的被人在诉说着，但也只能拂去它上面岁月所留下的那些尘埃，不至于被后人轻易的遗忘。可是谁又能够阻止这悠悠时光一点一点的为其堆砌出来的那种沧桑和无奈感呢？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那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作品叫做《秦淮景》，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总认为这首歌和南京没有多少关系，虽然他唱了很多南京的景点，原因是他用苏州评弹在唱，所以我觉得距离有些远。可是后来从江苏离开到了北方之后，再次听到这个旋律就会觉得相当亲切，可能听到了江南的那种味道，然后那份乡愁就会被勾起。好了，不说这些，我们回过头去说秦淮河。秦淮河真的比较长， 有内秦淮和外秦淮的说法，而且流经南京很多地方。一般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话，它指的就是夫子庙沿岸，是旧时南京最繁华的地方，被称之为十里秦淮。一水相隔河两岸，分别是南方地区会试的总考场、江南贡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另外一侧则是南部教坊名迹聚集之地，著名的旧院和朱室。而刘禹锡所创作的乌衣巷就在旧院朱室的旁边。那个时候这个地方乌衣巷就已经算是郊区了，而现在它是市中心的市中心。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提到秦淮河，前面我已经说到了，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立马会想到秦淮八艳。其实前面我已经没有忍住说到了流传最广的李香君的故事。那秦淮八艳还有哪些人呢？最先见有关于秦淮八艳记载的是余淮的《板桥杂记》，他分别写了顾恒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和马香兰六个人，后人又在这基础上加入了柳如是和陈圆圆，然后合并起来被称之为秦淮八艳。每一个女子的故事都相当的精彩，有机会我可以在这档节目当中跟你好好聊聊他们的故事。这个时间想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继续来分享，我觉得他也是唱南京的一支音乐作品，叫做《艳贤妮》。 金陵美人横垂笛，迎来燕子衔春衣，燕子筑巢向柳堤，柳影深处传来浅笑低语。江南春雨润如玉，往来不须新人意，秦淮水暖烟波里，绵绵细雨中有多情难语。

首《四季》收录在万芳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割爱》里面。那时万芳还走比较温柔苦情的路线，所以这张专辑当中突然出现这么欢快的音乐作品，会有很多人会说，如果没有这首歌，这张专辑的风格就完全统一了，就会更经典。可是这张专辑最令我个人惊喜的莫过于这首歌，我真的很难得听到万芳唱如此欢快的音乐作品，而且居然毫无违和感。我觉得当年我喜欢他的原因，除了欢快之外，还有就是这首歌的编曲还带一点点异域风情。另外我还觉得这首歌虽然叫做四季，但是它更适合在这种春暖花开的时节来听，因为歌词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春天是什么样子，是缤纷多彩希望的眼睛看我们的脸上嘴角有轻微的牵动，然后夏天什么样子，秋天是什么样子，然后到了冬天，冬天是什么样子，是冰冷骄傲深邃的眼睛看一季的沉睡都将为春天而苏醒。是不是觉得好像春天是什么样子，到这又回到春天，所以好像春天听感觉更棒一点。好，想在这时间跟你来听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更适合夏天来听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算了吧。我最开始听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万芳所演唱的版本，我觉得好苦情，有一种听了之后心凉半截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就认定这首歌很适合夏天来听，很好听。也没有觉得以后会听到其他版本可能会比这种感受更好一点。有一次机会听到伍佰在演唱会现场的这种演绎之后，就觉得好像在原来歌曲的意境那种诗意的感觉里面又多了一点点乐得逍遥的那种感觉。这可能就是男生和女生在失恋之后自我调节的这种最大的区别吧。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纠结了好久，到底今天在节目当中跟你是分享万芳的这个版本还是伍佰的版本呢？最后决定听伍佰的吧，你会觉得舒服一点，没那么苦，也自在一点。一起来听算了吧。 就让他去吧，让他泪如雨下，爱情总是苦痛挣扎，对你的思念折磨一遍又一遍，无法面对我自己沉默的脸，就让花谢吧，反正心也枯了，爱情总是虚假神话，迷惑了双眼，幸福浮云又浮现，沉沦的我看不见自己从前，算了吧算了吧，心爱的人哎呀，我想要放弃你浪迹天涯，忘了吧忘了吧，心爱的人啊，我累了我想找你出现眼前。 不需要留恋，该走的就走，就像昨日的一切，至少还能拥有我别离的美。算了吧，算了吧，心爱的人哎呀，算了吧，算了吧，心爱的人哎呀，算了吧，算了吧，心爱的人哎呀。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是王平。前几天我在节目当中有做一个音乐主题，陈彼得的音乐专题，那天我在节目当中有播过他的一首歌，叫做《几度夕阳红》，然后就有人在微博当中给我留言说，哎，那天听完那首歌曲之后，真的满心期待你会继续播潘越云的那个版本《几度夕阳红》，可是我没有，好失望，失落了好半天。真不好意思，那天是陈彼得的专场，所以不是他创作的音乐作品几乎不会拿出来和各位分享，那今天给你补上吧，来听潘越云的这首《几度夕阳红》。 时光留不住，春去已无踪，潮来又潮往，聚散苦 朝朝共暮暮， 红》是1986年琼瑶小说第一次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第一次知道夕颜这种花都是因为《甄嬛传》，而我却因为这部老片子《几度夕阳红》。夕颜源自《源氏物语》，全句是白露如夕，夕颜丽，花映水光，天幽香，疑是若人兮含情地，夕颜华兮芳郁郁，薄暮昏暗总朦胧，如何愧得兮真面目。这种花外形有点像牵牛花，然而夕颜是月亮花，黄昏时分才开花，凌晨就花谢了。它的花语是美丽、短暂、神秘、悲伤，是生命当中永远不被丢弃的温暖，目光中永不散去的容颜，可是易碎易逝的美好亦是永远的爱。在琼瑶的这本《几度夕阳红》的小说里头，当林平把李梦竹形容成夕颜的时候，惊觉如此巧合，她是如此的聪慧，亦是如此的体谅。她没有反对男主角何慕天上山去隐居寺庙，相反的还支持他去。人唯有自己想通了，才会水到渠成。夕阳下到底有什么？林平无法忘记何慕天，可是何慕天又能否放下李梦竹呢？想来不会，应该也不会。你不得不感慨，人生仿佛是一场棋局，却没有任何输赢。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这本比较老的小说找出来看一看，当然如果你没有耐心看小说的话，你也可以把这部片子找出来看一看。不过我要提醒各位，年代真的太过久远，如今的画面还有音质都已经非常模糊，我觉得比看小说还要考验你的耐心，所以怎么选择你自己看着办吧。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朦胧之间，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忽隐忽现，就当全是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坚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我的视线，输了你 Fail 世界又如何？你曾渴望的梦。 林俊杰在一个叫做梦想的声音节目当中所翻唱的一支歌叫做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这首歌的原唱是尤克里林，收录在他们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捍卫爱情里面。这首歌写的是创作者自己的失恋的故事，副歌是詹兆元他一个人在一个孤独的夜晚含着眼泪想出来的。这首歌红了之后，这个詹兆元自己就自嘲说，多年来一直都觉得如果一定要自己经历了才会有灵感的话，那么他真的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写出这么惨的歌了。我想可能因为有自己亲身的经历，有真实的这种感受，所以这首歌直到今天还会被传唱被流行，这是有道理的。节目最后送上的是尤克里林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很红的歌，叫做《多情种》。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你说的话总是言不由衷，我不想骗你，可是我真的都懂。我们是 听人说千载难逢，美丽的恋爱永远朦朦胧胧，迷人的眼神和你的一举一动让我相信，在荒谬的 2003年4月1号晚间6点，香港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3度。细雨蒙蒙，天空像传说中那么眼波如丝，风继续吹，像情人的指甲有9。